那么有了上面两个时间戳的最基本的概念 WTSK 和 RTSK 之后呢，我们看看时间戳排序协议的基本内容是什么样子。时间戳排序协议它保障任何有冲突的 read 和 write 操作呢，按时间戳的顺序来执行。第一，首先我们看看读写冲突的问题。假设事务器它发出了 read code 操作，如果事务 TI 的时间戳小于 WTSQ， 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前面已经知道 WTSQ 表示的是在调度中成功的执行了 write code 所有的事务中最大的时间戳，也就是说我事务 TI 很早的就进入了系统，并且发出了 read code 操作，但是一直没有执行。而在这个过程中呢，却有一个后进入系统的事务执行了 read code 操作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， TI 需要读入的搜集性 Q 值已经被刚才的那个 read code 所覆盖，因此 read 操作它被拒绝，事务 TI 回归。如果事务 TI 的时间戳大于或等于 WTSQ 的情况下，那么可以执行 read 操作，而这时候的 RTSQ 的值呢，要设为 RTSQ 与 TSTI 中的比较大的那一个值。那么这一条主要是用来解决读写冲突。